把持落去啦， 冇錯 嚇，咁繼續希望大家都嚇繼續啊做足呢個安全措施啦，防疫措施啦，希望好快我哋可以清零。 冇錯啦，清曬啲靈去。 但係同志界就唔可以清曬啲靈咯， 清唔到嘅。 咁啲一就會企曬喺度，咁唔知點算 嘅。永遠都存在嘅， 係唔會嘅。OK， 正式開始今晚嘅自己人啦。咁頭先我講開嗱，今日好日子啦，即係本地嘅確診數字就係真係達到零啦，零都突破啦。OK， 咁但係咧呢兩日咧其實都有一啲好重要日子咧值得紀念嘅。咁首先咧就係、是、誕明啦，原來係啱啱35歲啦！ 哇！ 你都未到35歲喎，即係你未出世喎。 点样讲好呢有 哦，你到咗啦，系咪？到咗啦，原来你到咗啦。 系啊，我俾达明啱啱大3歲。 哦， okay、 即系3歲嘅时候，我已经开始听达明噶啦。 系啦，咁原来佢哋第一张嘅 EP 咧，嗰阵时我已经系咪做紧港台啦？好似系做紧港台，系差唔多时候出道咁样啦。咁、哦、所以都播紧嗰只 EP 噶啦吓。 系， 咁就系继续追寻啦。咁亦都大家都知道啦。咁其实咧，达明嘅生日咧，同阿卢海彤嘅生日咧系同一日嚟嘅。 嗯， 咁所以亦都系我哋好怀念嘅阿 Alan 啦，佢嘅生记啦。咁而與此同時，佢嘅好拍檔 ，OK， 佢嘅好朋友，亦都係第一次喺紅館開 show， 咁就係葉文，恭喜曬， 恭喜曬啊！ 係咯，咁啊，但係曾文話咧，今日咧喺呢個紅館嘅狀況咧，係有啲奇怪嘅事情發生喎。 唔係紅館今日因為 你打電話未啊？ 未啊。 咁你打未啊？ 我準備會打。 係啦，頭先開麥嘅時候已經叫咗你打嘅咯噃。係啦。 OK， 我而家咁你點咧？因為咧好多朋友今日都有去睇即係移民嘅演唱會 啦。你唔好講咁多嘢，你快啲打啦，好唔好？ 咁我盡快打俾一個朋友同佢傾下偈先。 好啦，嗱咁點解呢？因為我突然間今日咧就收到個消息咧，就喺呢個紅館嘅門外啦，因為第一次咧就是移民喺呢個紅館舉行演唱會啦。咁雖然喺疫情嘅情況底下咧，都要係坐一半啦。 冇錯。 咁但係唔緊要啊，始終係紅館啊嘛。 係。 對於一個歌手嚟講，其實最大嘅願望就係可以登陸呢個紅館啦，係咪？ 同埋紅館咧咁大，就算係坐一半都好多人嘅。 係啦，咁所以就恭喜曬移民啦，終於可以登陸呢個紅館啦。咁、 yeah. 但係今日咧，我哋即係喺開 show 嘅期間，我哋突然間咧聽到一啲消息咧，就係話喺紅館嘅門。外咧，突然间就旗海飘扬喎。 系啊，有好多颜色嘅旗、哦，咁系咩旗咧？咁啊，梗系彩虹旗啦。 系啦、啊，点解无啦啦喺移民嘅第一次嘅红馆演唱会里面系出现咗呢个彩虹旗咧？咁原来事源咧就系、是、有本地咧都上过嚟嘅一位朋友啦，咁就系发动咧喺现场咧就派呢个彩虹旗咧俾一啲观众入场嘅。 系 吓，咁、啊、到底系边个咧？就阿毛啊，阿毛。 听唔听到？大家好。 喂，哇！首先要赞一赞你个搞作先啦，吓、啊、，OK。 多谢多谢。 今次你以咩名义喺现场派呢个彩虹旗啊？ 其实系个人身份做嘅，咁就因为我自己咧都买咗28号嘅飞，咁所以就即系、就是、本身谂住自己食下嘅啫，咁但系谂下，咁不如反正都系食啦，咁不如就叫 call 多啲人一齐嚟啦，咁样咁。 咁你咪好惨咯！今日第一日你派完彩虹旗，然后冇得入场，你仲要等、啊。 系啊，我都专登去咗攞咗飞先嘅，咁我听日就唔使专登再做啲去攞飞咯，不过听日都会再派咯。 OK， 嗱，咁所以你就 miss 咗啦，即系今日你派咗彩虹旗之后啦，然后现场喺啊移民第一次同埋第一晚嘅红馆演唱会里面咧，就旗海飘扬嗰个情况啦。你今日派咗，你预备咗有几多支彩虹旗啊？ 我其实两日预咗1000支嘅，咁啊今日派咗550支啦。其实我本身住一日500支，咁但系今日见个情况都几好，所以就派咗550支啦。咁听日就会有另外嗰450支。 系咪啊？突然间变咗机 fly 喎，好好啊，好开心、啊。 都嫌太少啊，其实即系我应该派多啲，但系我冇谂过，原来我哋义工好落力啦，跟住有好多人好有反应咁样，咁所以应该系预多啲同埋预大啲啲，我觉得要。 系嘛？咁但系现场你派嘅时候咧，咁突然间有啲观众啦，你知即系未必。每一個都是、就是、自己人嚟噶嘛，咁但係即係當然啦，我覺得作為呢、這、一個啊移民嘅歌迷咧、就算唔係自己人都一定係 gay friendly 噶啦，冇可能唔係嘅嚇。你邊配做歌迷啊？如果你係恐同嘅話，係咪先？咁但係你現場你派嘅時候咧，啲人嘅反應係點嘅？ 好 friendly 啦，同埋佢哋會主動過嚟攞啦， 即係冇執書嘛，有嘢牌嘛，攞咗先算， 跟住可能覺得 同埋我哋隔離咧又有派熒光棒，即係賣熒光棒嘅姐姐咁樣，咁我哋就喺隔離，啲人以為要錢啊，咁係後屘我哋同佢唔使錢啊，咁跟住佢好踴躍過嚟攞咯，咁同埋都有講加油啊嗰啲，所以大家都知道，即係唔係淨係一張旗咯，咁大家都知道呢個意義係啲乜嘢。 OK， 嗱今日你有義工同你一齊派啦，有冇啲義工？不长啊，因为即系你第一晚派，但系你真系唔可以身处现场，见到啲人揈彩虹旗嗰个盛况，嗰、那个旗海咧、嗯，真系有啲点啊？那个情况系点啊？ 佢 佢哋都影到啲，即係佢哋有 spot 到一啲旗河，即係有幾支旗咁出現啦。咁同埋有啲見到佢哋有啲明星即係 live 嘅時候咧，又見到有啲好想搶高、好努力地搶高嘅旗仔喺後面出現咯。咁佢哋影翻俾我睇都幾得意嘅。咁但係就我覺得先係應該要再多啲，咁就嗰個感覺會好，氣氛會好啲咯。 係咯，唔係真係要讚一讚你啊，同埋要即係宣傳一下，等聽日咧即係準備入場嘅啲歌迷同埋觀眾咧，即係知道要攞埋彩虹旗先至好入啊！ 系啊，系啊，不过我哋唔够啊！即系如果你哋屋企有啲仓底货咧，我觉得应该要拎埋过嚟。 系啦，我觉得 啊，边个够啊？ 我觉得义民应该好 welcome 呢个彩虹旗嘅，因为我见到即系朋友 share 咗啲相咧，其实义民有条裙都系彩虹咁嘅形状啦，即系五颜六色，同埋佢嗰个 backdrop 嗰个楼梯都好似系彩虹嘅。 系啊 ，backdrop 嚟。 佢梗系支持啦，喺啱上年我哋嗰个 live stream 兴多，佢哋有份演出啦。 嗯 ，OK， 咁有冇谂住加码？既然你哋派得咁快，虽然你全部都系自知派呢个彩虹旗。 我準備唔切啦，我聽日得翻450支。不過其實我覺得呢個行動咧之後可以繼續嘅，即係無論係之後嗰啲演唱會咧，咁我會覺得呢一個即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可以令同志係被看見嘅。因為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可以被看見，咁但係可能成日都係啲可能被歧視嘅情況，或者大型活動嘅時候先被看見啫嘛。咁我哋可唔可以試喺日常生活或者流行文化上面被看見咧？咁呢個係我最想做到嘅嘢。 係啊，所以真係要表揚一下，要讚一讚你今次呢條橋，我都非常之好。因为咧好多时我哋譬如搞同志活动咧，我哋只系觉得即系嗰个即系所谓能见度咧，就只系限于喺嗰个嗰一日啦，或者喺个 event 啦，喺个场合啦，系好围炉啊！即系虽然围炉系好紧要，尤其是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咧，围炉取暖咧，互相支持系好重要。但我觉得即系其实我哋要将个层面扩阔少少咯，因为喺即系移民嘅歌迷范围里面，亦都会有涉猎自己人以外好多其他嘅人噶嘛。咁我觉得喺唔同嘅场合里面，我哋试下让我哋无论系彩虹旗，又或者系同志嘅议题嘅能见度可以多啲嘅话咧，其实我哋都，我觉得你今次呢条桥咧，系令到大家去反省一下，其实我哋长久以嚟咧，一啲即系同志同运嘅方式系咪可以转变一下？ 系啊， 即系去喺人哋个场咯，踩人哋个场咯。 咁 都有嘅，即系可能我哋再，即系我哋平时都有啲街站啊嗰啲，咁我觉得可以，即系咁呢件事，我觉得大家觉得特别，可能系因为即系而家嘅社会状况即系比较即系低迷啦，咁所以突然间有个咁嘅活动咧，好似大家都有啲力量出现咗咁样，咁我觉得之后可以继续搞嘅，即系都系希望带翻啲即系力量啊、希望啊、生气啊，咁俾翻啲香港人咁 样。系啊系啊，啱啊，因为我哋作为自己人，其实都系香港人嘅一部分啦，咁所以我哋喺呢个即系时候，应该要谂啲方法，即系除咗系互相取暖，亦都要互相扶持啦，咁样。咁同埋即系大家都知道啦，过往嘅一年，即系我谂，尤其是我哋作为同运嘅分子咧，即系搞活动咧，直情已经停咗好耐添啦。 系啊， 所以都要谂个方法，即系个个都 live stream，但系即系始终唔及嗰只人见人嗰只咧，即系面对面嗰只嘅沟通咧，系嚟得直接同埋有效嘅。 嗯。 系啊， 咁嚟紧四月份咧，其实 Serena 都会开演唱会，你有冇谂住都去派啊？ 想啊，我都想啊，睇下订唔订得切期啦，同埋即系真系 call 义工。其实今次我都比预计咧多咗好多，即系我本身谂住五六个嘅，但系今日我都有12个义工，听日都有10几个。咁我估如果即系有咗今次经验之后咧 ，Serena 嗰次可能即系我哋再搞嘅时候，应该会再多人响应咯。 系咯， 刘星波人讲得好好啊，即系不过。即係我哋需要嗰種面對面嗰種能量出咗嚟，即係今日咁，我相信義工自己都攞咗好多嘅 energy 翻去。 係啊，又或者下次即係下次派唔派就睇佢破唔破產咯，因為全部都係自資銀荷包嗰只咧。 要揾下啲贊助啊，毛你真係要。 係有朋友贊助㗎，即係有朋友贊助我嘅買彩虹旗啊，所以我都會繼續希望朋友可以繼續贊助嘅。 係啦，又或者睇下其他啲同志團體會唔會自己好多啲倉底貨咧，彩虹旗都用曬咧，都可以借出嚟用㗎嘛。又或者呼籲其他嘅同志團體都一齊嚟派彩虹旗咯， 同埋聽緊節目嘅朋友，如果你聽到呢個呼籲，又去睇 show 嘅話，屋企有啲咩彩虹嘅東西，即刻拎去啦！ 係啊， 我屋企有彩虹板揀都拎去係咪？ 冇錯， 彩虹口罩。 喂，阿媽啊，好多謝你啊！咁希望你哋聽日就即繼續大派呢個彩虹旗啦，就將呢一個彩虹同埋 colourful 多元嘅信息繼續傳落去，好冇？ 好，多謝曬。 好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好啦，咁希望听日大家可以攞到呢个彩虹旗啦。 系啊 ，OK， 咁言归正传啦，我哋讲翻其他嘢先啦。咁头先提到就我哋好怀念嘅卢海彤啦 ，Alan 咧就系啱到过佢嘅生忌啦，咁大家都好挂住佢啦咁样。咁但系提开 Alan 咧，就似 Alan 就不同呢個皮 Alan 啦， 係 OK。喺外國有一個咧，即係之前都係一個 gay icon 咧，就係 Ellen DeGeneres 啦。係。咁但係由於太多嘅 bad PR 啦， 冇錯。 OK， 又話佢個工作環境裏面好 toxic 啦， 係 嚇、啊、對人好唔和善啦，即係表面就好 kind 啦，咁但係佢為人就好唔 kind 啦， 表裏不一。 係啦，表裏不一啦。眾多嘅 bad PR 嘅情況底下咧，最近咧，即係雖然佢個 talk show 話繼續 run 緊啦，咁但係最近出咗個收視， 係 佢跌咗一半。 Oh my god！ 好似有100万係咪啊？ 好似得翻100万咯。 哦，系啊。 你知唔知佢嗰、那个即系节目嘅收视系？ 唔系，我知。 好高企噶嘛，喺呢一个即系下昼嘅即系综合节目嚟讲 talk show 咧，佢本来由 A list 嘅行嘅 talk show 跌到落去，而家同 B list 系差唔多 grade 啊。 咁、已经真系都即系跌咗一级啊，整整。 系啊，跌咗一级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到底下一季会唔会再有即系 Alan 呢个 show 咧？咁就真系未知之数啦。OK， 咁所以即系唔好以为我哋作为自己人咧，都系净系报喜不报忧啦。 系冇错，都要系。如果有啲唔好嘅风气，都要讲佢出嚟嘅。 系啦，咁啊，所以个情况就系咁啦。咁但系香港到底几时会有一个真系自己人吓、啊，即系 come out 咗，然后跟住会做一个 talk show 咧？ 嗯， 然后仲要系高收视咧，我哋继续等啊吓。但今晚我哋有一位出咗柜嘅歌手会再接受访问啦，预告下先啦。 佢就系阿 Ian 啊。阿奕欣啊，咁就係啦，一陣間12:30之後咧，就會接受我哋訪問啦。咁佢由呢個即係 KOL 啊 YouTuber 咧，咁就正式踏入呢個樂壇啊，咁簽約公司，咁亦都係一位出櫃嘅同志啦。咁就捉咗我哋上嚟做訪問。 係啦，因為見到佢咧，我都覺得真係有 generation gap 咯，即係佢嘅新歌裡面咧係有 generation gap 一個英文噶嘛， 聽唔明佢嗰啲歌詞係嘛？ 因為你知道我哋嗰個年代，即係譬如明哥嗰啲嗰個年代啦嚇，頭先都講話即係差唔多時候出道，我開麥啦 ，OK， 咁。所以我哋嗰個年代就係嗰啲冇藝人係會一出道就 come out 噶嘛，嗰個簡直係自殺嚟噶嘛，你明唔明啊？一出道就 come out 喎， 係世代真係唔同嘅，而家反而係一個賣點嚟嘅可能。 你諗下小肥都唔係一出道 come out 啦，都已經係一個經歷咗幾長嘅時間，然後先至去到修成正果啦，無懼咁 come out 啦，係咪？咁我哋都當然非常之歡迎啦。咁但係而家新世代係咪真係覺得原來性向已經冇包袱咧？一出道就 come out 俾你睇。 都而且冇乜喎， 而且佢係即係直頭將呢一個內容咧，即係已經係擺咗喺佢自己嘅隻歌嗰度啊！佢嘅隻歌叫做陣間應該都會揾佢嚟講下，即係呢首歌嗰個故仔啦。但係就叫姐姐嘅，咁到底即係啊一個女仔同一個姐姐嗰個故仔到底係啲咩咧？ 咪等間我哋可以問個究竟啦。我想講多一樣嘢咧，就係頭先阿毛咪話咧，即係啊，我哋都想同志被看見啊。我就想同大家提下咧，原來呢個3月31日咧，就係呢個國際看見跨性別日啊。咁即係其實都係希望大家看見跨性別嘅朋友嘅，即係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 咁樣嘅。 係啦 ，Visibility 我哋中文譯法就係能見到啦，最緊要被看見啦。係 啦， 係啦，你知道我哋作為 gay man 嘅，就點解會著只雀咁去蒲咧？就係要 be seen 啊嘛，唔係就係 to see 咁簡單啦，係咪先？咁但係呢一排呢兩日咧，我發覺咧，大家都係好著緊就係、睇你著咩波鞋出街先。咩牌子先？咦，阿 Coco， 你今日好似着咗嗰对好出名嘅 New Balance 轮 ，LUN 啊，轮 New Balance， 系一对扮 Converse 嘅 Con 唔知乜啊 ，Con 不过我喺外国买嘅， 系啦，咁大家都系好关心啦，着咩波鞋？ 系啊， 哇，即系搞到咧，而家即系全城都喺度抽紧水啊！ 系啊， 而家好多人咧，好中意咧，就喺呢个 Facebook 咧 po 张相咧，就扮阿某某咁，然后坐喺 sofa 度咧。如果就好奇怪嘅表情望住自己嗰条颈巾咁样， 一个依依不舍咁样咯。 系，但我见到有人喺度恶搞咧，就影咗类似一张，但系望住嘅咧就系两楷blueberry cake 我见过另一张咧系，咪因为嗰位朋友咧就因为而家夏天嘛，佢就话我唔再揽呢啲颈巾，嗰啲冬天羊毛颈巾，即系边个会揽啊？咁另外一位即系都几受欢迎嘅前電視台嘅新聞主播咧，就望住個抽濕機話：我都唔用你啦，抽濕機，因為近排唔濕啊嗰啲。 等到秋天先啦，先再用你啦，因為抵制你咁係嘛 ？OK， 咁到底你係著咩牌子嘅波鞋都好啦嚇，自己人都係無人歡迎你嘅，只要你相信呢個世界應該有公義同埋公平嘅。 冇錯。 OK， 但係頭先我哋講開呢個彩虹旗啦，但係咧我啱最近聽咗一單咧，就係喺美國加州嘅新聞，都可以拎出嚟同大家講下，同呢個彩虹都有關。 關。咁原來咧，美國加州咧喺 Long 長島啊 ，Long Beach 咁好出名啦。其實即係加州已經好 gay friendly 噶啦，長島就更加係同志嘅天堂啦，係咪先？原來咧喺 Long Beach 咧一直都有個 landmark， 嗰個 landmark 係咩咧？就係一個好靚嘅彩虹嘅 lifeguard 嗰個 tower， 即係個咩救生員嘅嗰個 救生塔。 救生塔系啦，咁但系佢全个塔咧就系彩虹咁样嘅，咁、 哦、 所以系个地标嚟嘅。但系最近有人发现咧，烧咗 吓， 烧咗成个塔。 边个做嘅咧？ 然后我望即系首先佢一个彩虹塔啦，系咁我望一张望下嗰张即系烧咗嗰张相咧，系一啲颜色都冇，因为成个塔系冇咗，以为平地咁烧得好干净。 哎呀， 咁于是乎有人就怀疑吓、啊，到底系咪即系恐同啦，属于 hate crime 啦？因為即係打住呢個即係彩虹嘅地標而作出呢個即係公眾嘅破壞啦 ，OK， 咁所以咧有人喺度徹查啦。咁但係你諗下，即係恐同嘅一啲情況啊 ，violence 啊，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發生啦。但係估唔到係一個咁 gay friendly，、甚至係一個譽為同志天堂嘅即係長島啦，係又或者 Long Beach 啦、嘅地方發生啦，實在匪夷所思啦。咁但係有關當局就係話，除咗要緝拿有關即係肇事嘅人士之外咧，佢哋話唔緊要，我哋會建築翻一個咧係更加大同埋更加 colourful 嘅嘅塔嘅， 係冇錯，好似 World Trade Center 咁樣，就算冇咗， 咁又跨啲喺海灘， 唔係個意思啫，即係就算係啊邊個要破壞佢，唔緊要。我哋起一个更加宏伟嘅， 系啦，咁所以希望听日大家去睇呢个叶明嘅演唱会又好，用尽你嘅方法又好，我哋即系扬起我哋嘅彩虹旗啊！嗱，今日我哋虽然就冇睇到叶明佢第一次登陆红馆嘅演唱会啦，咁但系我都啱睇咗啲报道，就话最尾嘅时候咧，佢系唱咗佢最近嘅一首新作啦， 系啦，叫《最后的信仰》， 系啦，咁然后佢唱完之后咧，佢讲咗一句咧，我谂香港人听嘅时候咧都好触动嘅说话啦，佢希望每一位观众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咧，步出呢个红馆，都相信呢个世界真系系有希望嘅，因为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就要用手，不要等告别。 午夜12: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收到伏必泰疫苗供应商复星提交的初步调查结果，指未发现疫苗由封装到使用的过程中有任何可能造成疫苗包装瑕疵的显著系统性因素，不排除有关情况是由长途运输过程中环境因素引致。复星和 BioNTech 认为没有证据显示已经抵港的伏必泰疫苗批号210102和210104存在安全风险，已经接种的市民无需担心。政府说正同供应商积极跟进，争取在一星期内完成调查程序。另外，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期望最迟下个月中要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的市民可以如期接种。一名日本籍空姐日前确诊新型肺炎，潜伏期和传染期多次到北角高24 Fitness 健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联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等到场视察。袁国勇初步相信中心先锋流量不足，但不会出现好似 Ursus Fitness 的大爆发。林文健说未能够证实患者在健身中心受感染，但希望行前几步到可能有高风险的地方调查。政府要求在本月11号至本月26号曾经身处有关健身中心的人士在星期一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到访伊朗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伊朗外长扎里夫签署两国25年合作协议，协议的细节尚未公布，但路透社预计涉及中国对伊朗能源和基建方面的投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协议是贸易、经济和运输合作的路线图，特别着重双方的私营企业。王毅说中伊关系已经达到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中国寻求全面改善和伊朗的关系，两国关系亦不会受当前局势影响，将会是永久同具战略性。又赞扬伊朗自主决定和别国的关系不会好像一些国家因为一个电话而改变立场。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长期盟友，双方2016年同意在10年内将双边贸易额提高超过10倍，至到6000亿美元。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考虑进一步限制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海外入境人数，可能会将选手以外的奥运相关人员人数减半至到大约30000人，以防疫情蔓延。预计削减的相关人员来自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各国和地区奥委会、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等相关人士和赞助商邀请的客人。根据奥组委计划，奥运选手约11000人，残奥会选手约4000人。天气方面，本澳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早晚潮湿，本周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要在2021年4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2月22号至7月9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2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多谢合作。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时事惊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伦敦市长宣布要建设全球首个终结 HIV 传播的城市。在3月25日，伦敦市长萨迪克宣布，伦敦将会成为2030年前首个终结 HIV 传播的城市。为了实现这一项目标，萨迪克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案，包括增加科普教育和改善 HIV 检测制度。他还重点提到去污名化的重要性，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开放地谈论 HIV 相关的话题。萨迪克在艾滋病肆虐的伦敦南部地区长大，他曾经经历 LGBT plus 朋友被病毒折磨，人人冷眼旁观的情景，这个亦都是他推动终结 HIV 传播的动力之一。萨迪克表示，他曾经因为支持同性婚姻而遭遇死亡威胁和宗教制裁，但是他不后悔，并且认为这个是进步的代价，消除歧视才能够令到社会进步。据美联社的报道，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天主教牧师安德烈斯吉奥尼表示，对梵蒂冈祝福同性婚姻的禁令感到失望，决定与教会断绝关系。在安德烈斯给阿根廷主教的信里面，他说不想继续成为这个机构的帮凶，他意识到天主教会会被大家造成伤害。安德烈斯曾经在2000年加入天主教会成为牧师，2003年因为登上同志杂志封面被教会开除。多年来，安德烈斯四处奔波游说，希望建立一个更具开放性的天主教堂。安德烈斯和他的丈夫路易斯·伊亚罗奇至今已经共度17年。2010年阿根廷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两个人登记结婚。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剛才我們預告過，今天我們的嘉賓就是一出道就是出櫃的朋友，再這樣發展下去的話，是不是一出世就有人會出櫃呢？ 是還未懂講嘢嘅時候但是他的意思是我是同志的意思。 是啦 ,BB 仔喊都知道，哎，你都直極有限的。okay， 今天我們邀請一位就是樂壇的新人，一出道就已經是很落落大方，就承認自己是 Lesbian 一名的啊，奕欣是吧？ 是，大家好。 奕欣你好 ,OK。嗱，咁因为佢点讲啦，即係唱片公司啦，咁即係派嚟嘅一啲，除咗派头歌之外啦，咁同埋个介绍呢，通常呢都係嗰个字眼嗰四个字嘅，就係中性甜美嘅。 啊， 原来有派中性甜美啊。 係啊，中性甜美啊。咁於是乎就因为我都未见过佢啦，咁今日先第一次见啦，咁多谢你上嚟自己人啦。咁跟住我就 Google 下佢啦，起下佢底咁样啦。咁跟住我望到啊， 又真係好 man 喎。咁跟住我望两眼先知道，哦，原来内地浙江是有个人的男歌手是叫做阿奕欣的。咁然后在 Google 的时候呢，他都记得报道，因为他不是新人嘛。咁所以希望大家呢，即今晚听完访问之后呢，你去 Google 的时候呢，唔好望两眼就係话哇真係好中性喎。 但你又冇话喎，就算你话佢 man 都好呢，你见到佢个样啦，轮廓啊，神情其实又真係带甜㗎喎。即我諗係三分甜嗰个概念咧，即係好似你去飲珍珠奶茶，係啦，即係就唔係全甜，但係係三分甜嗰個程度咯， 小甜啦， 係啦，冇錯， 係啦，係啦，小冰小甜咁啊，通常我都係我檸茶嘅嗌法嚟。 你嘅至愛， 係我嘅至愛啦。OK， 咁啊，奕欣 ，OK， 咁啊，但係即係其實你係啱啱出道，但係我咧頭先起你底嘅時候咧 ，Google 嘅時候，我先發覺原來你以前未加入樂壇之前，其實係 KOL 嚟嘅。 是啊，其实我是暗黑 Twins 的成员兼创始人。 大家有没有看过暗黑 Twins？ 梗是有啦，咁出名。 暗黑 Twins？ 我没有。你没有？ 我之后看回。 是咯，二次创作这个 Butterfly 嘛。 还有这个。 哦， butterfly 变咗 butterfly 啫， 系啊， 我手啊，我知道， 咪系咯，咪就佢啦，就系佢啦。 哎呀，有眼不识泰山啊！ 唔系，但系咧，我觉得系咪比嗰阵时瘦咗啲啊？ 唔系，我嗰阵时瘦啲嘅，其实 系咩？ 系因为而家戴口罩咧，有修型嘅作用， 系咯， 系啊。 咁但系嗱，我睇翻你嗰阵时即系暗黑 twins 嘅时候咧，其实头先我都讲过啦，喺咪后咧就话你一个。call and uncall 比較正常的女子啦，因為又都長頭髮嘅其實， 啊、 即係我而家咁短啦，咁、所以就完全唔係嗰只中性類型嚟嘅。咁、但係點解突然間即係加我彈要即刻嚟一個轉變咧 ？image 上面。 其實我不嬲都係個中性嘅造型啦，咁咧但係大學 嗰陣時扮女嘅啫， 係啦係啦，其實反而係調轉嘅。咁嗰陣時我就諗住話宣揚一個訊息，就係、是、覺得啊，大家唔好對 TB 有定義，即係突然間大學畢業之後，我就覺得想做一個咁樣嘅訊息啦，就覺得啊，其實我都可以好 girly 嘅，我都可以show ball 咁樣。突然間有呢個諗法啦，嗰陣時嘅衝動，咁所以我就同 friend 就做咗暗黑 twins， 咁啊唱一下啲二次創作啦。 OK， 吓咁都几得意啊！同埋我觉得你哋个频道都几有趣的地方咧，即系两个女子啦，两个所谓嘅港女啦，咁、但系将自己 position 为咧就系非典型嘅港女啦， 系 吓，即系点样非典型化咧？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其实因为嗰阵时我哋身形都比较肥啦，特别系其实我中学嘅时候咧系好肥嘅，咁就有啲经历咁样，咁我就觉得啊，我同我个 friend 又咁熟，咁佢又咁啱咧对呢一个好有兴趣呢个 topic， 就系、是、啊，我哋宣扬我哋系肥。肥嘟就肥嘟啦，大声讲出我哋系肥嘟，咁咧，所以我哋咧， 你哋有只歌真系肥嘟嘅， 肥嘟味咁样就改编自 Twins 嘅女人味啦。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打肥嘟味，又暗黑 Twins 系啦，就可以 唔好问佢哋个嘟字点打，你应该明噶啦， 系一个方向嚟嘅， 系方向嚟嘅。咁咧，所以咧，我哋就谂住宣扬下我哋嘅 body image 咁样。 系 OK， 啊，几好，我觉得即系嗱，首先就系为港女平反啦，即系你知啦，好多啲唔少嘅直男啦，就觉得。香港的女子就只是得一个 type 嘅啫， 吓 又好公务员又恶啊，即系嗰只咧，柯斯林登嗰只啦 ，OK， 然后就永远都用猪扒相称啦，即系好鬼 sexist 噶嘛。咁但系你有少少去平反咧，即系亦都话俾大家知道，即系其实港女个 spectrum 可以好大嘅，咩类型都有嘅。咁但系即系起初个频道出现咗之后咧，你哋嘅反应系点嘅？即系外间嘅反应咧？ 其實好兩極噶，因為嗰陣時候咧，本身我哋都預咗啊，大學做個 project 咁樣啦，嚟紀念下我哋嘅大學生涯要完結啦。咁跟住咧就出咗之後咧，突然間有一個 like content farm 咁樣話，哦，可唔可以去forward 你哋嘅片啊？點知一 forward 去到公海咧就好大鑊啦，因為咧下面全部都話啊兩個 G X 唔要面咁樣出嚟哗眾取寵，一定想紅啦。咁但係其實我哋真係冇諗住想紅嘅，咁咧就係一個大學嘅 project， 估唔到大受歡迎，咁我哋就啊。再下一城挑战国际嘅 version， 咁就第一首系肥嘟味啊嘛，咁第二首就系去到薯条妹，谂住话用呢、這个香港嘅身份，香港人身份咁啊冲出国际，估唔到都有唔少嘅国际网民有睇到呢一个薯条嘅作品。 嗯，不过长久都系咁样噶，你发唔发觉咧？即系其实尤其是 YouTube 嗰个频道咧，你见到下面嗰啲 comment 咧，嗰啲 trolling 真系好劲。 系啊，其 實哇，有啲人真系。哇！你即係咩言論你都聽到嘅，即係尤其是係恐同嘅言論咧，多的是，即係嗰啲厭女主義啊，就不在話下添啦。咁所以，但係有陣時咧，我覺得即係唔使點嚟嘅，即係因為通常嗰啲人咧惡言相向咧，係因為鍵盤戰士啫嘛，都唔使負責任嘅。 嗯， 個門檻太低 啊！冇錯， 到佢哋面對住你嘅時候咧，就好有禮貌嘅啦。 係啊， 係咪㗎？係咪㗎？我仲未同佢正面交鋒過。 我覺得係啊，得把口嘅就真係。 呢啲人咧，即係佢哋係純粹就係要揾啲嘢講。讲下咯，其实咧佢哋系面对住乜嘢人咧，佢都会批评嘅。就算你样靓身材正又点啫，佢又会揾啲嘢啊，就话你冇脑啊咁样，一定会揾啲嘢嚟讲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冇所谓。头先你话即系有啲网民就话啊，你哋一定想出名。其实我觉得咁，我想出名又点啫？我想出名又错咩？咁我做出嚟俾人睇，如果有人认同嘅话，其实又如何咧？系咪？咁我觉得同埋阿 Ian 咧，即系嗰阵时即系暗黑 Twins 啦，就算即系呢啲歌好搞笑，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即系有一个。平反一个正面信息的意味，我觉得咧，你出得太迟了，如果你是在我仲读紧中学时代嗰阵时咧，因为我以前唔系小红 Simon 嚟噶，我系小猪 Simon， 即系但系唔系罗志祥嗰小猪啊，即系一个猪型比较劲嘅身材。 我唔觉得你两者有分别咯。 O K， 你唔好以为改咗个名咧，身形就改咗咯。 唔系，即系据正常嚟讲，红系大份个猪。 唔系，嗱你又要问书啦， 唔系大份嘅问题，问下吓阿奕欣睇下知唔知啊？ 我知啊， 系泡同埋唔泡嘅问题啊，有分别。 泡点样红就？見石啲 啊！嗱，係咯，嗱，你知道嘅，係啦。咁但係唔緊要嗱，總之嗰陣時咧，我就係再大份啲啦。你覺得我而家都仲係好大份都唔緊要。嗰陣時再大份啲咧，如果有呢啲歌咧就好啦。咁我即刻就攞出嚟啦。咁啊點啊？肥又如何啊？同埋你知道咧，就算係喺我哋同志界啊，即係肥人咧都係俾人歧視嗰一群嚟嘅。即係其實。都係有即歧視自己歧視翻自己嘅存在。 但我覺得 bear culture 嘅興起之後咧，又為呢一種嘅身形咧平反翻、 嗯。 但係 lesbian culture 裡面有冇 bear culture 嘅？點解冇咧？ 冇用呢個字去形容嘅，都係肥咯。我哋都係用法，即係冇用動物即係可能用動物我就覺得 Q 啲嘅，但係佢哋就冇呢個文化。係啊， 唔係，但係我覺得即係就算女性無論係直同埋攣咧，豬圓肉潤係有一個好大嘅市場噶嘛，大家唔認嘅啫嘛，其實唔認自己口味中意豬圓肉潤啫嘛。 咁我又唔知道有冇人係中意我豬圓肉潤。 你邊度豬圓肉潤啊？ 有真係以前再豬圓肉潤啲。 唔係你仲話自己肥咗添？我覺得你真係瘦咗喎。 真係肥咗。 OK， 嗱咁啊，講翻你喺樂壇啦。OK， 嗱咁啊，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就覺得嚇係咪而家新生代對於呢個性向嘅包袱係真係冇我哋以前係咁嚴重都唔緊要，以至到一出道就出櫃。你知道咧有好多考慮噶嘛？嗰、未必係你個人自己夠唔夠勇敢嘅問題，而係話無論係啊經理人啊、唱片公司啊簽你嗰、那個有份投資你唱片嗰啲，可能好多説話喺你身邊噶嘛。咁、你決定一家樂壇就以即係 lesbian 嘅身份面向公眾，咁但係中間有冇一個過程，有冇一個掙扎嘅咧？ 其實我係一兩年前喺 YouTube channel 其實都有講過嘅，關於我嘅性向嘅問題，因為嗰陣時我就收到女國嘅一個邀請，即係個女同志嘅組織邀請，佢問我可唔可以幫個 Gay Parade 做一個宣傳？咁咧嗰陣時我就覺得我冇乜所謂啦，咁我就有講嘅，因為其實係 Dark Twins 嘅時候，即係 Unpack Twins 嘅時候，好多人都估緊我係唔係TB 或者 Lesbian 嘅，因為我同期有出一啲好中性嘅歌嘅，係雙向發展咁樣啦。咁然後到咗而家，因為我已經有過嗰個經歷，即係我已經出過 kind of 叫 come out 咗啦。咁所以到而家呢個。呢首歌姐姐咧，咁我就冇呢個顧慮，即係我已經唔記得咗我係咪需要出櫃呢件事，即係已經融入咗，我就覺得啊，我好似已經係大家都知道我係邊個嘅感覺啦，即係身邊嘅人，咁所以我就直接出咯。但係好似我公司都 ignore 咗呢件事， ignore 咗，大家都 ignore 曬。 即係其實佢嘅感覺係佢已經即係講咗俾人聽嘅，佢唔需要再即係作一首歌啊，或者特登再去宣布話，我係女同志。即係我諗而家呢一個世代係咁樣咯， 同埋但係同唱片公司是完全沒有一個這樣的 conversation 啊，是不是以回自己的真身來到面世 啊？是啊，當時就說第一首，因為三年前這首歌都算是多人聽的，就說第一首就出這首，他就說即唱片公司或者就說我好啊，重新編個曲啦，就新鮮感多些，然後就沒有理過我是什麼身份和我唱的什麼 message 出來。 是啊，還有還要是第一隻就是說即是單戀了一個年紀比自己大的姐姐 系啊， 系咪先？即系嗰只，即系完全系摆明居马唔紧要，仲要系第一只歌个 selling point 就话系自己嘅性身份。 我初初听，即系见到个歌名，我未听首歌啦，冇睇嗰啲歌词嘅时候，我谂紧，即系有一刻我谂紧系姐姐定姐姐，即系我系谂紧会系，咦？琴日讲紧即系屋企，即系帮你打理家务嗰位姐姐啊，咁样。哦，原来唔系，真系直头就系讲紧即系暗恋紧一位姐姐。 系。其實好多人都以為我講姐姐，咁我就覺得都順水推舟。如果大家覺得即係同姐姐都有個聯繫嘅話，都可以嘅。咁因為呢首歌嗰陣時候，因為我其實有個願景嘅，因為中學開始啦，我就覺得希望以後嘅世界或者未來嘅日子咧，咁就可以唔需要再特別提出自己係直定係係戀，即係呢個係我嘅諗法嚟。咁就覺得咁我就好自然咁樣第一首歌唱出嚟啦，亦都唔需要話我 come out 啦，係 lesbian， 咁我就用呢個 selling point， 咁我就一直都冇去做呢個打算嘅。係啊，咁所以就好自然咁想試下融入去。即係好潛意識咁樣洗，即係洗下大家腦。 係啊，唔係你，我覺得你嘅願景係好嘅，因為如果係真係一個多元咧，同埋接納嘅世界咧，其實冇人係 default 咗你係直噶嘛。係咯，咁於是乎就唔會特登問你係攣同埋直噶咯。係 啊， 係嘛？又或者就算你講你係喜歡男仔同埋女仔同你去食個常餐，然後叫咖啡或茶，應該冇分別噶嘛。 係啊， 唔會話嚇你要咖啡， 或者佢要有一日突然間宣布我中意咖啡。 不咁我睇翻佢之前有啲 MV 咧，即係好似《戀愛循環》咁，其實都提到話，你知只有歌係唱俾女朋友聽嘅。其實我覺得 Kind of 有啲即係有啲位咧，其實已經話咗俾人聽，佢係一個女同志咁樣咯。 係咯，好似 Taylor Swift 咁咯，每一首歌都係講自己嘅 ex 噶嘛。 即係佢要拍拖啊， 好多次咧，即係個戀愛生活要非常之豐富咧，佢先至可以不斷出碟嘅。佢上年出咗兩隻碟啦，佢拍拖係為咗出碟嘅。 阿奕欣而家出咗隻 EP 嘅，淨係。 冇作胡乱嘅推测，关事关事。 咁但系你初步即系譬如话你出道 exactly 几耐啊？即系以歌手身份， 如果以其实都系独立身份咁样去做，其实都系 YouTuber 啊或者 KOL 咁样游走喺呢个边缘。咁真系话歌手嘅话，以前就签过一个经理人，但系就不欢而散，都唔系不欢嘅，其实好欢乐咁散嘅。但系最后就交约，但系就都算系一个歌手过程咯。如果计埋就两年咁样咯， 系嘛？咁 so far 你以一个女同志嘅身份咧，即系出新歌啦，咁然后普遍即系外间嘅反应啦，我唔讲即系 YouTube 你以前咧即系见到嗰啲 trollers 啦 ，OK， 咁普遍嘅反应你觉得点啊？系咪你预期之内？ 都好正面，好自然。暂时可能我冇再去 develop 去睇下再出面嘅人嘅谂法啦。可能因为而家暂时可能我嘅MV 嘅 feel 数或者嘅听歌嘅次数都系比较少，暂时仲未行出去再远啲嘅地方，咁所以我就觉得都几正面， 系嘛 ？OK 嘅，系咁咪世代真系唔同咗嘅，即系甚至今时今日嘅年青人咧，都问下你啊，即系呢一代啊，系咪都觉得而家即系好煞有介事咁去认自己系挛咧？以前就觉得好勇敢啊，系咪？ 系， 而家就会觉得。吓、啊，我唔想要 label 喎、啊， 嗯， 即系或者而家啲 label 多到咧，有阵时讲完之后咧，其实我哋自己都唔明噶嘛， 或者甚至乎系，我觉得性取向越嚟越系不值一提嘅一件事，我中意系男又好女，总之我咪就系中意一个人咯， 系、啦，以前呢个说法系咁嘅，即系总之我系中意一个人咧，有一个人嘅出发先啦，即系佢系咩性别已经唔重要啦，咩性向都唔重要啦，但系而家新嘅说法咧就系、是。我就算系挛，我唔想俾人哋睇得咁死，我净系得一样嘢咯。我因为我唔知道我未来会系点噶嘛。 系， 即系其实系我突然觉得而家个身份认同咧，系调翻转就系话，我哋以前咧，即系喺压迫嘅世界啊嘛，就觉得应该要去强化自己个性身份咯。我 系 gay man 就要勇敢咁去面对咯。但系而家调翻转咧就系话，其实人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噶嘛，即系唔需要俾一个 label 自己。就算我好 proud 嗰个 label 咧，我唔想孭住嗰个 label 啊。 冇错， 吓系咪咁样睇法嘅咧？而家嘅 generation， 其实你 exactly 咧就讲咗咧，我之前喺条片讲嘅嘢，即系真系我觉得系 kind of 系呢个 generation 多咗咁多人，即系多咗好多人咁样谂，就系、是、唔想俾个 label 框住自己咯。因为我之前都讲话啊，虽然大家会定型我系 TB 或者系 Tomboy， 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唔足以去形容我嘅全部，所以我就话啊，细 fat 都系我其中一个。身份，我愿意佢系一个我演艺啊，好搞笑嘅时候出嚟，佢就可以出嚟。咁同埋，我觉得而家真系性别流动呢一个 terms， 我觉得形容得几好。因为可能你之前认识嘅人，可能佢真系好似直，或者佢真系冇同个女仔拍拖或者男仔拍过拖，但系佢哋都唔介意自己个性别流动性系好大或者好阔咯。即系我认识嘅人都系咁样，都话哦，如果有呢个可能性就会去试下咯，都可以嘅。 系啊，我哋应该即系承认人嘅本质可以有机会系会转变咁啦。即系 fluid 呢个字其实好好嘅，但我只系有少担心咧，就系公众用咗好长时间先接受到咩叫 gay， 咩叫 lesbian， 系啦。然后跟住突然间又出现咗好多其他唔同嘅一啲说法同埋 terms 咧，我真系有阵时担心就系有阵时公众咧系追唔切啊，即系佢哋。一追唔切，你知啦，好多时啲歧视就系在于佢哋唔明白某样嘢啊嘛，咁佢哋就会开始会有反抗啊，会有一啲好差嘅睇法啦、啊、咁样。我只系会惊我哋走得太快嘅时候咧，而普罗世界大众文化亦都未必有机会去消化到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断层嘅所谓。我系惊呢样嘢啫。 但系呢个真系冇乜办法噶。其实有一次咧，我同一啲比较年青啲嘅艺术家喺个 clubhouse 上面倾偈啦，我哋讲翻其实佢哋对于个性身份咧就。對於佢哋做藝術嚟講，會唔會有幫助咧？其實即係有一位曾經上過嚟嘉賓咧，導演阿 Green 咧，佢都話其實佢哋唔會特登講明自己係同志啦，因為佢哋都唔想俾人哋覺得啊，佢哋拍嘅戲啊或者做嘅藝術品咧，只可以放喺即係可能係啲同志活動啊，或者係有啲同志嘅展覽或者電影節入邊播出咯。所以佢哋唔係怕人哋知道咯，而係佢係怕人哋知道咗之後咧，就會將佢睇得比較即係可能好好喺個同志界。 嘅產物咁樣啦。咁如果你去一啲其他嘅活動啊，例如一啲唔係同志活動，例如係國際電影節，咁可能未必即係驚啲人會誤會咗，拍嘅一定係同志有關咯。 OK， 咁不如咁啦。當問阿奕欣啦，你用翻你自己而家現有呢個新世代嘅 generation 嘅思維啊，假如而家俾你寫自己 Wikipedia 自我介紹，你用乜嘢 term， 又或者係邊句説話嚟到去表示，又或者形容自己嘅性身份咧？ 如果形容自己性身份啊，我真係喺個影片表達係，其實我係好，我用 percentage 去講嘅，我係勁理性咁樣。我話如果係而家呢個情況啦，我覺得我真係90%都真係中意女仔嘅，但係我會保留多10%俾個未知嘅可能性，係啦。我就講唔少去100%咯。我覺得而家嘅世代，因為接觸太多嘅資訊啦，佢哋係唔好少被定型啊，因為咩都可以睇到，即係咩新奇百趣嘅嘢你都可以 YouTube 睇到，係啊，所以你係好難再去俾以前嘅觀念 去。我生得太遲， 喺呢度就可以盡情揮灑自己。 等到而家變咗中坑先嚟大開眼界啦，係咪遲啊？ 遲咗，冇問題。而家咩年齡都可以活出精彩人生喎。係YouTube 又係譬如70歲都係做 KOL， 真係見到，所以覺得而家係真係。是精彩萬分啊！個世界。 OK， 今日咧，我哋就係自己人捉住咗一位咧，一出道咧就 come out 嘅一位即係新進嘅樂壇嘅新力軍啦。咁咧就係以前係呢個 KOL 啦，咁就係奕欣嘅。OK， 你以前個賽話係咩話？ 細 fat at I'm hot twins， 好長嘅水蛇樽咁樣嘅。嗱，轉頭翻嚟會同佢傾下偈。咁但係當然要問一下啦，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就係講姐姐啦。咁梗係問一下邊個姐姐啦？ 所有煙花我都想為你而放，所有情緒我都想為你而寫。无需金钱，整个城市为你停电，激情音乐亢奋过后，见到直到清晨六点。姐姐，其实只系想见多你几年，为你朗读谷川俊太郎嘅诗篇，同你漫步喺电影嘅所有场面，希望浪漫可以好似漫剧一直重演再重演再重演。Cause you made me fall in love. Giving you all my trust, bringing you to Paris, travel in the August. You made me fall in love. Giving you all my love, bringing you to Texas, travel in the summer. You made me fall in love. 有时害怕太过热情，呢段关系需要小心翼翼去经营，照顾你嘅待而感性，你嘅所有烦恼我都愿意耐心去倾听。姐姐，请你放下表面伪装嘅过去，等我为你治愈所有情伤。就算世界误解你、辜负你，我愿意交出真心对你一直体谅。布满正片粉色天空路过风景城堡扎星，只希望我的城市总会出现在你的生命。 Don't love you like the first day we met, cause I don't want you to be this sad. I know you are and still not my girl yet. I will start growing up, be mature in love, gonna be so tough, cause you made me fall in love.You made me fall in love. 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28度左右。预料海洋气流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早晚较为潮湿，而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薄雾和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早晚潮湿，本周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咦，个电话咁极都揿唔到嘅，唔通又坏咗？ 个电话冇坏到，你抹翻干净手先啦。 哎呀，你又用得翻咯？究竟系咩原理啊？ 你估仲系以前嗰只电阻式触碰荧幕咩？ 荧幕唔系得一种嘅啫咩？究竟点解啊？ 想知嘅话就要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上创实验室。 出道多年，日本人气组合生物鼓掌，你叫我都加卡年。推出新曲前，天空海阔，越洋访问。 生き物の会です。 ボーカルの吉岡清江です。 ギターリーダー水野由樹です。 ギターハープ山下穂高です。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发源号生物鼓掌访问音乐特辑。 成日都有人讲小朋友同埋狗都系难教嘅生物。事实又是不是呢？ 当然不是啦，只要我们有适当的同旁指导，动物和小朋友都可以互相成为对方的学习对象添加。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至2点。 阿 Lu 加油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好，返返嚟我们节目的第二小时。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光在床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恋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咁头先新闻报道嘅时候咧，我一边咧就同阿 Tana 同埋阿 Maggie 啊，养紧病嘅 Maggie 喺度 chat 紧啦，佢哋好兴奋咁样咧，哇！今晚咧移民嘅演唱会里面咧嘅特别嘉宾有阿截骨 band 啊，咁样，一定要讲，一定要喺节目里面讲啊，咁样。 你知系边个？ 我知 啊， 我就系睇咗一集，而嗰集就系截骨 band， 系人哋冠军嚟噶， 我知道，真系好劲噶， 系啊， 而家手铐都系未甩噶。 他应该不会的。 哇真的很厉害，怎么可以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真的。 所以我觉得香港人真的要跟截骨 band 要学习，在这个日子里面真的要能屈能伸。 没错。 是 OK，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谁？ 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哇，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他，是这个新生代的歌手易恩。 易恩 Hello， 系啊，嚟啦！ 如果大家咧有 follow 我哋嘅 IG 咧 ，IG 咧我哋出咗一个节目预告嘅，我哋今日嘅标题咧就系、是、今晚自己人捉住伊恩追姐姐。 系啦，伊恩唔系伊泣， 系伊恩， 系伊恩。O K， 嗱，头先就播咗你第一首嘅派头作品就系姐姐啦。咁大家都知道个即系故事就大概系讲你以前后生嘅时候咧，在学时候嘛，就啊中意咗一个， 唔系，其实系三年前嘅。 哦，三年前啊， 系啊系啊，哦 咁近 嘅 原 来。 O K， 咁啊中意咗一个咧，就系比自己大嘅一个姐姐啦。咁但系头先我问你咧，大几多啊？是不是忘年戀呢 三年 哪算是大呀、啊、有搞 錯、啊、是啊即是多歲呢其實這位姐姐、 今年29都大喎、啊、不大 嗎 ?OK, 咁 就了我們 喂大家是20多歲戀上20多歲、啊嗯、然後跟住你在個即自己的作品裡面呢只有一句是寫 Generation Gap,、啊、你們今時今日到底你們現在新生代是怎麼看 Generation Gap 的我想問。 現在其實真的有一個即係真係官方嘅説法嘅，即係三年咯。所以我就咁樣計完，哦，三年一個 gap， 咁就可以寫到姐姐咯。 真係啊，即係譬如話你同即係你三年唔好話即係拍拖啦，就算朋友都好咧，係咪已經開始溝通唔到、搭唔到嘴咁樣咧？ 咦，同細個可能都 OK， 因為可能佢哋睇好多嘢，但係可能。但是多數都有呢個講法咯，因為佢哋而家橫跨好多思維啊。 嗯 ，OK， 係啊，因為姐姐都話：，唉，三年真係個 gap 啦。 咁死啦！即係話你同大你三年嘅，你已經覺得係溝通有問題。咁呢一刻，你其實知唔知道我係講咩㗎？ 唔係，其實我都係攞嚟笑下。 佢嚟咗半，佢嚟咗半個鐘，頭 先 個半個鐘頭， 其實你明我一句明，我問緊你咩㗎係咪啊？ 我哋系咪人碎啊？咁 你千年人魔啦！你简直老妖啊，同埋 系啊， 老老啊！我谂我讲老老，佢又唔知系乜嘢咯。 佢知啊， 佢今晚上完嚟自己人咧，佢嚟紧下一集，佢应该攞到灵感噶啦，就系老老啊吓首歌。 有叫唱老老，你可唔可以咁啊？全部都系 又或者嗰只新歌叫老人院，我又知道个灵感喺边噶啦。OK， 嗱，讲翻呢段情先。咁啊，你啊，即系当系姐姐，但佢唔系，即系你话三年前啦，即系你已经系毕业啦，所以唔系师姐嚟嘅。 唔系嘅。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系点样认识噶？ 其实系佢睇咗《暗黑 Twins》先识我嘅。咁最有趣嘅系，其实佢系 Twins 嘅一个死忠粉丝嚟嘅。 我系真系嗰对 Twins。 系啦，真 Twins 嘅 fans 嚟嘅。咁佢就心谂，边个妖魔化我对 Twins？ 本身一开始系咁样嘅。一个转折嘅，咁望望下就觉得啊，再问下同事话，你觉得佢系唔系 less 嘅咧？咁佢就哦，因为佢同事系 less 啦，佢就话佢一定系 less 咁样啦。 OK， 咁佢就去揾我嘅资料之后就 test 咗。其实某程度上佢系对嗰个 Amma Twins 嘅 project 有兴趣，即系 catch 到佢嘅眼球先。 系啦，佢系瞄住咁去睇嘅，睇睇下就突然间即系对于你有兴趣， 系啊，都觉得几有趣。 嗱，你就话佢个同事系嘛，定系朋友咧系 lesbian 啦？ 佢同事。 即系然后知其实佢系直女嚟嘅。 系，佢系直女嚟噶。 但系你又同佢嗰段情系咪纯粹只不过单恋式啊、错爱啊，定系有冇？发展过噶， 唔系其实系而家就系同我一齐就三年咯，就系、是、三年前，然后我哋而家三年啦咁样咯。 哇、哦，一齐咗嘅， 系一齐咗嘅， 搞咗大半日，原来亦系你而家嘅另一半嚟嘅。 结局揭尾股， 所以刘宇就系真命天子。又或者而家嗰件， 系啊，所以咪出得咯，就顺便就再当三年后啊，又推出，咁啊又当系一个神秘惊喜，从容惊喜。 所以头先我都知道唔知道，原来佢而家嗰件就系嗰个姐姐 咯。 所以我本来想问条问题就系话，哇，你而家无啦出首歌系讲翻嗰阵时嗰段恋情， 系 咁有冇事噶？ 仲想问即系对方介唔介意咧？即系其实佢介唔介意啊？其实 哦，佢唔介意啊，因为佢就而家圆满嘅结果嘛，暂时。 暫時係， 即唔知，但係都係希望係可以繼續發展嘅。 OK， 但係原先佢認識你嘅時候咧，咁但係佢當其時唔係以一個女同志嘅身份自居噶嘛，係嘛？即係佢都 default 自己係直噶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點解你可以咁叻係將一個自詡為直嘅直女就變成你而家身邊嗰件呢？ 呢個係再一個轉折位嘅，因為嗰陣時候咧，其實咧。佢都係做呢個網路嘅一個 media 嘅，咁其實佢係多人識過我噶，咁我就覺得啊，我睇咗佢啲片就研究一下啦，我就啊，佢應該係直嘅，咁我就唔好打擾佢人生啦。 係 點知我有一日就有機會同佢一齊出去啦，咁咧就透露一下啊，你以前嘅關係係點樣？咁透露到係佢上一段 原來是女仔嚟嘅， 哦， 然後佢又 靜曬嘅， 係靜咗， 又或者係 bisexual 啦。 其實佢係 bisexual 嘅，因為佢在之前就係兩個都係男仔嘅， 係， 但係佢其實真係冇 care 過性別嘅一個姐姐啦， 係， 佢完全冇將呢一個係列入一個拍拖嘅考慮。咁所以哦，咁就然后佢都希望有一个发展，然后我都有写首歌，咁样就有 happy ending ing 咯。 OK， 嗱咁点解会佢都 default 自己系中意男仔吓，虽然骨子里 bisexual， 咁但系其实你有啲咩？你有冇检讨过？即系做一只赛后检讨啦，双方有啲咩吸引令到佢觉得我都系过一过呢个阵营先咁样。 佢好似覺得冇乜所謂，覺得我幾 Q 咯，即係咁樣好似啲口硬無恥，但唔係我真係轉述嘅咋，真係轉述嘅咋，咁我就覺得哦，咁你覺得我 Q 就 OK 啦，咁就 Q 啦咁樣。是啊， 但要 Q 一世好大压力嘅，其实。 咁佢对于呢首歌又有咩评价咧？有冇参与个创作嘅咧？ 佢冇参与个创作、 啊。你作完之后，佢冇改动过任何歌词。 佢冇改动过任何歌词啊。 哦 ，OK。 就系、是、听咯，都觉得几开心嘅。 就系开心咋，即系有冇话唔啱啊？你讲啲嘢咁样。 冇啊，因为我成日都又系唔同嘅媒体或者唔同嘅地方都宣称话，其实我觉得。如果點計，其實都叫佢追我嘅，即係 唔係，使唔使計得咁清楚啊？ 如果真係計到 底，你同一般嘅講都有咩分別？你咁樣， 其實我真係講耐係咪？ 佢其實暗揀咧，頭先就話佢覺得我好 Q 啊，其實咧就係佢追我，佢係雖然佢把聲咧好似好誠懇、好謙虛，但其實佢暗揀佢係呢件事， 骨子里唔係 TB 啊。 喂，但係唔同喎，因為咧，因為我見你派呢一隻歌嘅時候，你成日都會出呢句 tagline 嘅喎，從未有過嘅感覺，從來唔想係錯過。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個感覺，係你嘅感覺，即係好似你見到佢，你一見鍾情，你唔想錯過佢。但係而家你講到好似係佢唔想錯過你，到底係點樣㗎？ 而家好似一個係咁，我就喺度澄清翻先。 姐姐之後會 係 其實係姐姐嘅諗法嚟嘅呢句， 唔係其實係我嘅諗法嚟嘅。 Okay. 但係我覺得雙方都有嘅，即係雙方都覺得係有呢件事嘅發生，咁我就覺得咁我雙方共同贊成啦，咁啊寫低啦咁樣咯。 係有啲人冇得勉強嘅，係咪？但係都 睇意象化，因為意象化嘅，即係俾大家感受嗰種悸動啊。 邊個主動一步啫？唔使計得咁清嘅。OK， 咁但係嗱，即係講開性向。呢样嘢咧，即系我想即系呢一个话题出嚟讲，因为最近咧就外国咧有一单嘢啦，我都几有趣嘅。咁香港人好少用 TikTok 啦，咁但系你知即系美国啊，而家即系欧洲都用得好劲啊嘛，啲后生仔咁样啦，即系个个都拍 video 咁样啦。咁其中有一个靓仔，应该系直仔嚟嘅，直男嚟嘅，就拍咗个 TikTok video， 然后跟住就宣称话嗱，我要想强调一样嘢，我要话俾大家知，我要 come out， 我嘅性取向，我觉得自己系 super strict。超直，超直 吓。OK， 点解叫超直呢？因为 好抵买啊！ 因为佢强调话，我净系中意，我系嗰啲咧直男，但系唔会中意跨女。 OK， 因为我只系中意嗱，根据佢嘅说话，佢话我净系中意真嘅女人。 哦， 哇！即系言下之意，佢唔觉得跨女系真嘅女人啦，而系相当之 transphobic 啦。然后跟住呢个出咗之后咧，嗱，佢仲要咁样讲，佢话嗱，你个话要性向平等嘛，而家我有一个新嘅性向啊，你唔好歧视我啊。我而家我嘅 orientation 就叫 super strict 啦，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喂，俾人闹到咧，即系你使唔使发明一个咧唔知乜鬼嘢嘅性向，嚟到其实只不过嚟到去点讲啊，为自己嘅即系所谓歧视言论咧嚟到开脱啦，找个借口咁样啦，即系离实大谱，然后跟住好多人喺度闹啦，就话佢系啦，你啲摆到明系处男嚟噶啦，系一定系一世都搵唔到女朋友啦，然后先至话自己系 super strict 啦， 系啊， 系咯。你觉得呢啲超直嘅男人系咪超直咧？真系， 我觉得呢啲其实即系佢嘅传，即系佢呢个言论啦，其实都真系想哗众取宠，又都觉得有少少，即系其实又唔系咁样讲，即系佢其实借住用呢个超直嘅言论嚟同大家讲，哦，而家系你哋令到我去咁样做，即系佢呢个情况，我觉得。佢系覺得我哋而家好強勢咯，即系佢會覺得哦，我唔明點解你哋即系佢會覺得我哋係有 kind of 叫做缺陷咁樣，或者 kind of 叫做哦，你哋唔好咁大聲啊。其實我哋先係 kind of normal 到 normal 嘅人，即系 這種狀況我就覺得 是所以壓根兒真的覺得自己是很超值咯，是高人一等咯，佢先就是真正的正常咯。反而其實不是的，我不同的睇法咧，就是話其實佢不是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佢哋反而而家咧覺得成日被人打壓啦，調翻轉。 係啊係啊， 即係當平權開始抬頭的時候咧，佢哋覺得嚇、啊、你嚇、啊、越嚟越嚇、啊，即係爭取嘅嘢好似越嚟越過分咯，得寸進尺喎。佢唔覺得其實大家爭取緊嘅嘢同佢哋出世就已經係坐享嘅權利，我哋要翻同樣嘅嘢啫嘛。 其實簡單啲講， 但係佢哋覺得係受威脅嘅，調翻轉頭好奇怪嘅。 簡單啲講，佢哋係既得利益者，而家佢哋覺得自己嘅利益好似係受到威脅，所以咧佢先至要有呢個舉動嘅啫。但係佢唔知道嘅咧，就係其實。我哋而家爭取嘅嘢咧，其實對佢哋本身嘅利益係冇影響嘅。 係啊， 其實我搞嚟搞去，我都唔明點解佢哋要反對，就係因為啊，你哋爭取咗之後咧，我哋就會少咗一啲嘢啦，好似就變咗對我哋唔公平。 唔係啊，即係同志爭取到可以結婚嚇，有朝一日咧，其實都冇影響到你可唔可以追到女朋友㗎？你追唔到女朋友就追唔到朋友啦，你要自己檢討一下啦，自己有問題啦，係咪先？ 係啦、啊，因為永遠世上都有其他直嘅人㗎嘛，即係唔會即係同志即係越嚟越能見到高啊，或者跨性別。能見到高直嘅人就會冇咗嘛，即係正如近排即係成日都即係笑呢個跨性別嘅即係著名女作家阿羅琳啦，咁啊最近咧即係連佢啊其中一位佢筆下嘅即係好受歡迎嘅男主角阿榮恩啊都終於出嚟講一句説話啦，佢就話咧我都真係好即係好 respect。呢位人士嘅，即係位作家好聰明咁樣，但係並不等於我會 agree 佢所講嘅説話咁樣。 係啊，佢其實好大個仔啊，我真係覺得睇住榮恩大㗎啦，係咪啊？仲要大得咁快喎、 啊，係好似生咗個大到咧， 傾光咁 樣。 以前好多年嘅， 以前好 Q 噶嘛，哇！但係而家一个奸角咁啊， 同埋榮恩都系直噶嘛，佢唔会讲啲咁嘅说话就，我唔会，我要同人结， 唔系佢好大个仔，我都有睇佢嘅访问，佢都话即系其实我要好多谢就系罗琳，即系如果唔系佢嘅话咧，我唔会拥有咁多咁嘅机会，但系即系唔等于我尊敬一个人就要同意晒佢所讲嘅任何嘢噶嘛，咁即系真系大个仔咯。咁、但系奕欣，你系咪睇 Harry Potter 长大嘅一代嚟嘅？ 其实系啊。 咁如果发生咗啲咁嘅事嘅时候咧，你？因為那是你的童年歷史嚟噶嘛，我很明白的，即係你的成長、你的啟蒙，全部是來自哇那系列的書籍和電影，然後突然間佢講出一些即係令你係匪夷所思啦，甚至其實係侵犯緊啦、剝削緊啦你自己性身份啦，因為都是 LGBT 的家族噶嘛嘅權利嘅時候咧，其實你點樣去消融嗰樣衝突呢？ 其实我觉得是真的一种观念上的差异，因为其实你没办法去令到他的观念去改变，你只有做好自己，我都是这样觉得，因为即系我一个人去发声，然后我可能去对呢件事有多啲嘅自己嘅评论，我去影响到我嘅社群，咁我就觉得我进咗呢个方向去努力，因为佢毕竟系一个好大影响力嘅人，佢影响力系但我觉得因为而家呢个世代咧，其实系有好多好独立思考，即系佢哋有自己嘅自己系咩身份就会入咩组群组去倾偈，所以会获得相当即系多资讯过以前。咁我又觉得佢哋唔会俾呢种观念去即系去蒙蔽自己咯。 系啊， 即系我反而系觉得大家会认同自己系有保持独立思考呢件事咯。即系所以。我覺得既然過去佢已經係唔再一樣嘢，咁就由佢消逝啦。 係啊，我已經將我所有嘅哈利波特書喺 Facebook 賤賣咗啦，$100前套。 哇，咁真係好賤賣喎！ 梗係啦，做乜要賣到咁貴啊？ 我真係就係值呢個價嘅意思係咪啊？即 我諗你再 cheap 啲啊！ 你呢個真係超值啊！ 都要收翻。 係啦，係咯，我都真係唔好明白，我相信可能佢成日都聲稱自己睇咗好多啲文獻啊，其實自己的言論好科學化嘅咁樣。但我成日都覺得，你既然係一個即係買書咁多、你有一個咁有影響力，你講一句勝過我哋講千千萬萬句嘅一個人，點解你向一班弱勢社群不特止啦，仲要係聲稱喺就算同志社群裏面咧，其實佢哋最被傷害啦。甚至是即係遭受最多暴力的一個社群、開刀啦，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點解咧？同埋其實你成本 Harry Potter 的性質是講咩咧？就是講一啲被邊緣化嘅小朋友啊，然後佢哋點樣即係透過自己想像又好，呢、這個魔幻嘅世界裏面得到接納嗎？點解你嘅而今時今日言論同你嘅書寫咗咁多本，即係？ 唔單止唔銜接，你相違背，我真係唔明咯。雖然我唔係睇 Harry Potter， 但都有呢個疑問係嘛？ 係啦，咁同埋即係呢一排即係講開有啲咩 super strict 嗰啲咁樣嘅嘢咧，即係我少覺得即係做乜嘢啫？你哋係嘛？咁使唔使我哋呢一啲又要即係宣稱話我個新嘅性向啦？我哋呢一班就係 super gay 啦，係咪？擺到明， 你都唔好歧視我啊！ 嗱，我想問多一個問題，關於嘅原因咧，就係佢歌路啊，即係我聽咗，我今日先第一次即係認真聽，我覺得咦好多呢個 rapping 嘅嘢喎，係咪真係你中意嘅音樂風，定係你覺得而家流行我就做呢樣嘢咧？ 其實係因為一個自己好私人嘅原因嘅，因為我覺得 rap 咧寫得最多嘢啊。因为其实系、哦，因为我其实系一个好多嘢讲嘅人嚟嘅。 其实你就 即系如果唔系，但系阿 V 喺我朋友面前，可能我讲嘢嘅时候，可能组织力有时都会有啲差啦。即系跟住我就觉得写 rapping 咧，好有助我思考晒我要写嘅字词啦，然后一次过讲晒俾大家听。 即系其实根本你就系好长气，但系你又唔知点样可以塞落一只四分钟嘅歌。佢就最简单解决方法就系 rap 啦，讲晒出嚟。 亦都可能有另一个原因嘅，因为咧外国填词同咧广东话填词系两件事嚟噶嘛。 系 广东话填词真系好鬼难，要啱晒音噶嘛。rap 就唔使啱音啦， 都系关事嘅，都系嘅，都系。 所以可能系同懒有关， 其中一个小因素。 咁但系都即系，我觉得好可喜嘅，喺乐坛里面有多啲即系不同嘅新力军啦，即系见到最近其实真系有一班新生代涌晒出嚟嘅，睇下嗰啲 mirror 系嘛，已经即系又要开 show， 然后全城嘅反应系咁好，大家都觉得喺即系今时今日嘅乱世里面，能够可以真系有地地道道香港出产咧，真系 made in Hong Kong 啊， 好 proud 嘅， 我唔系宣传紧。你自己台嘅節目啊，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嗰個我哋要去保留我哋嘅本土化啦，亦都讓新生代係真係可以接棒啦。話俾大家知啦，即係其實點樣先代表到香港嘅聲音同埋香港嘅音樂啦，所以都等佢哋高興嘅。雖然到今時今日我都認唔曬 Mira 嗰十幾個人啦，我淨係認到阿姜圖咯。咁所以都好事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喺乐坛里面有多啲新生代接棒之余啦，亦都有不同嘅面貌啦、不同嘅身影啦、不同嘅面向啦、不同嘅性向添。咁啊，你继续努力咯。EP 几时正式出街啊？ 都要问翻公司啦。 写晒歌未啊？ 未，其实写咗。 你全部 rap 咪得咯，唔使啱又可以好快噶啦。 多面向嘛，多面向，系啊，下一只歌都冇 rap 噶啦。 系 啊，就净系唱咁样咯。 OK， 嗱、临尾嘅时候咧，因为你带一只新歌上嚟啦，系嘛，系咪啱今个礼拜先录好嘅？ 冇错冇错，就系冇 rap 嘅新歌。即刻冇 rap， 系啊，唔懒嘅伊恩就系咁啦。 OK， 咁所以都算喺自己里面咧首播啦。咁不如由你自己亲口介绍呢首新歌。 咁呢首新歌咧就叫做《恋之国度》啦。咁其实系好 80s 嘅个编曲嚟嘅。 吓，点解你会咁怀念 80s 咧？你未出世， 未出世嘅， 就系因为未出世，所以就有呢个 fantasy 啊嘛。 咁你觉得 80s 有啲咩特质？你觉得啊，我活喺嗰阵时嘅当下就好咧？ 我觉得系呢个又系好奇怪嘅谂法。我觉得系佢对未来科技嘅憧憬。 吓、啊，系啊， 唔系因为嗰阵时候系谂到好多，觉得。好冇可能嘅嘢，即係譬如電話，真係你唔知道下一個世代係點，所以佢哋好多電影，譬如 Matrix 啊，都會有好多呢啲嘅諗法。咁我就覺得啊，如果會喺嗰個時代感受一下，完全諗唔到嘅未來就好啦。因為而家我哋個科技都大概係咁，即係下一半應該都係上太空，係、啦，就覺得啊，嗰、那個時代應該好多幻想。咁我就覺得都好想做下嗰啲音樂，就揾下咯。 一齊聽下呢一首，我哋回到過去，但係帶住一個更加有未來觀嘅八十年代，聽下呢一首全新作品叫做。到恋之国度。 上天天顶饭，与你睡看浮云散。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预计本周初公布协助旅游业界的方案，安排旅游从业员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协助接待和行政工作。有关雇员必须曾经在旅游业界工作两年。消息人士透露，相关工作暂时为期五个月，提供最多1800个职位，前线人员时薪100元，连同用膳时间每日工作13小时，每人最多可工作约15日，以增加受惠人数。预计前线人员每月收入可达万几元。中大教务长余慧卿向全体学生发信，指过去几个月持续收到有学生违反进出校园管制措施的报告和投诉，包括拒绝出示辨识身份的证件，对执行相关措施的大学人员作口头或者肢体攻击。为防有关不恰当行为在校园发生，将会对违反措施的学生作纪律处分。中大在信中说，有关行为完全不能接受，处罚程度视乎犯事频率和严重性。拒绝出示证件的学生可能会收到警告信，至于多次或严重违规的人将被记缺点，严重的或被开除学籍。中大是在去年11月起实施进出校园管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对美国、加拿大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制裁。外交部表示，针对美国、加拿大基于谎言和虚假资讯对新疆有关人员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中方决定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坎、副主席白金斯、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众议院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实施制裁，禁止上述人员入境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他们交易或和上述实体往来。发言人说，中国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促请有关方面认清形势、纠正错误，停止在涉疆问题上搞政治操弄，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缅甸军方镇压反军事政变示威之际，有武装组织表示，军方派出战机空袭邻近泰国边境的一条村庄，控制缅甸东南地区的少数族裔武装组织克伦民族联盟话，多架战机星期六晚八点左右攻击联盟占领的一条村庄，村民慌忙逃生。有民间组织透露，村民报告空袭导致两死两伤，由于当地位处偏远地区，死伤人数可能会增加。克伦民族联盟 曾經在2015年與政府簽署停火協議，但在軍方上月發動政變奪權後，緊張局勢加劇。聯盟說近期有數以百計民眾由中部逃到聯盟控制的地區尋求庇護。報導指星期六的空襲是對區內近年最嚴重的攻擊行動。聯盟較早時表示，他們佔領了一個軍事基地，殺死十名士兵，包括一名宗教。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有薄霧和一兩陣微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氣溫介乎23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一早晚潮湿，本周天气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天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g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gaily news。欧盟在3月22日制裁了被指控曾经在车臣同性恋大清洗活动中迫害 LGBT Plus 群体的俄罗斯内政部官员艾乌布和安全部队司令阿布扎伊德。制裁措施包括了冻结他们的资产、欧盟地区出行禁令和禁止个人或者组织向他们提供资金。俄罗斯内政部否认了这一项指控，并且表示车臣领导人拉姆赞曾经讲过该地区没有任何 LGBT Plus 群体，所以没有同性恋大清洗这一件事。这一项说法被曾经在同性恋集中营中遭受囚禁、殴打、折磨的 LGBT Plus 幸存者所抵制。尽管欧盟的制裁举动不会对俄罗斯产生司法影响，但是它将会阻止参与该活动的人进入欧盟国家，并且透过当地的银行进行资金转移。在3月21日，加拿大渥太华市长 Jim Watson 的住所外的道路前面，被恐同者喷了一些侮辱同性恋的词汇字样。在第二日，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 Twitter 发文，表示不允许加拿大这种无知的仇恨行为，将会严惩。Jim Watson 是渥太华市任职最耐的市长，他独特的风格受到广大市民的喜爱。在2014年俄罗斯奥运会期间， Jim Watson 在渥太华市政厅门口悬挂彩虹旗，以示对俄罗斯恐同情绪的抗议。而在竞选期间，他在社交平台回应反同者的留言，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你的选票我不要都罢。这项的举动赢得上千位网友点赞支持。在2019年8月 ,Jim Watson 正式出柜。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我哋送走咗呢个乐坛新人啦，就係奕欣啦，希望佢继续加油同埋努力啦。头先啱即係首播咗佢今个礼拜先刚录咗嘅一首新歌。 哇，真係好鬼 80s 喎。 係啊，一佢 intro 一入即刻啲回忆返晒嚟。 OK， 好啦，咁我哋记得我哋上个星期呢讲过呢，就係突然间 Marvel 啦，就係 Marvel Comics 啦，会有个新嘅举措啦，就係喺佢哋嘅漫画新嘅一期里面呢，就会出现一个基版本嘅 Captain America 啦。OK。咁最近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因为而家个都网上串流咧，尤其是 lockdown 嘅人，知个都喺度煲电视剧噶啦。咁其实 Marvel 咧，就未有所谓新戏上演啦，但系就将好多佢哋啲 character 咧，就拆件咁样就变成电视剧啦。前嗰排就有 Wonder Vision 啦。咁而最近唔知大家有冇开始睇咧？就系呢一个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即系大家记唔记得喺 Marvel 里面有个 Falcon 啦，就是、永远。 会伸对铁翼出嚟，然后飞嗰个咧， 系 OK， 虽然唔系最主要的 character 啦，咁但系就有佢啦。咁而另外一个就系 Bucky 啦，大家应该记得啦。咁但系咧最近咧喺外国上演咧呢、這个叫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嘅时候咧，有人怀疑啊 Bucky 咧可能系双性恋。 哦， 因为呢拆件变成电视剧嘅 Marvel 嘅电视剧咧，其实大概有一个即系共同嘅主旨，就系讲呢啲即系超人又即系英雄。佢哋點樣過翻平常人嘅生活啊嘛？係咁啊 ，WandaVision 講家居生活啦。咁、而亦都講緊呢個 Falcon and the Winter Soldier 咧，就是、其中阿 Bucky。咁佢嘅嘗試就係、是：，我不如嚇、真係過翻一個正常嘅生活，揾翻份工，同埋開始去 date 下人啦。咁但係今時今日點樣 date 人㗎？咁啊，梗係要上下 app 啦，係咪？咁佢就即係上咗 app， 咁然後即係同一個女子就第一次 date 啦，喺呢個酒吧裡面。但係喺對白裡面咧，就有人覺得嚇呢、這個對白好似有啲奇怪喎。佢話：，我真係唔係好慣現代。今时今日嘅 dating 嘅方法咧，因为我上去嗰啲 app 嗰度咧，见到好多嗰啲人咧个 profile 嘅相咧，都系即系摆只老虎喺度。 嗯， 因为咧原来喺外国好多啲 app 咧，就有很多人咧，若果尤其是喺美国吓，若果咧唔摆自己嘅真相咧，通常系摆老虎嘅。咁但系摆老虎嘅咧，通常嗰啲都系应该系男人嘅 profile 嚟嘅。 哦， 咁于是乎啲人听到呢个对白之后，就开始怀疑。咁啊 ，Bucky， 你上咩 app 啊？咁多人用老虎做呢个 profile 相，你咪上机 app 啊？其实 好彩佢个环境唔系香港嘅，如果香港摆老虎，以为系老虎乸。 系啊，系个老虎好难分系公定乸，狮子就容易分啲啫。 系啊，系啊， 系咯。咁所以你谂下，而家几犀利啲观众，哇，好鬼敏感嘅，一句咁简单嘅对白咧，已经开始怀疑，其实 Marvel 系咪喺度铺紧路啊？等呢个 Bucky 慢慢 come out 自己系 bisexual。咁然後跟住就有機會日後可能會正式 come out 咁樣， 咁都好啊。 定 係 諗多咗咧？ 咁其實即係電視，你即係你會見外國電視其實都會越嚟越多一啲同志嘅角色啦。咁亦都會即係滲下滲下咁啦。不過有啲就即係開宗明義咁樣嘅。即係我想講呢個咧，就其實即係又係 Netflix 啦。咁其實上年都已經有好多即係同志嘅即係片集彈出咗啦。其實今年咧，佢哋都嚟緊咧，都預告咗有一個即係片集咧，就諗住係呢個節日嘅背景嘅，即係唔知係咪等到聖誕節先播啦，就叫做 Single All the Way 嘅。咁入邊咧其實有三位男主角，就講佢哋即係可能係即係應該節日期間即係一齊翻咗屋企啦。咁佢阿媽又介紹俾佢哋認識，咁樣就搞出一啲温馨嘅笑料嘅。咁不過角色方面咧，就我想提下就係其實我哋好熟悉嘅一位即係男同志演員啊，就係、是、呢、這個Michael Urie 嘅。咁佢其實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有睇以前即係 Ugly Betty。佢就係即係阿 Betty 嘅男同事阿 Mark 啦 ，Mark Saint James 咁樣嘅，係 啊 ，Mark 哥啊嘛， 係啦。咁另外一位主演嘅即係又係男同志咧，咁佢就係Luke McFadden 啦。咁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有一套即係類似處境嘅片集叫做 Brothers and Sisters 嘅。 嗯， 咁咧佢排第四个仔咧，即系讲即系家庭入边， 真系要谂啊！ 系啦， 就第四个仔， 就系基嘅角色嚟，因为嗰时太少一啲片集，因为嗰时2005、2006嘅時間咧，咁嗰時都比較少嘅基嘅角色嘅，所以佢嘅角色咧其實係好記得嘅。咁佢就係演一個即係同志角色，咁佢嘅男朋友咧就係呢一套片入邊嘅，即係其中一位主角咁樣啦。咁亦都係好靚仔、好高大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喺電視啊，或者係喺電影上面咧，其實我哋會越嚟越多見到即係真嘅男同志演翻男同志，咁啊更加有即係嗰個吸引力同埋即係個親切感咯。 係啦，咁我哋當然即係希望可以真係多啲本身係同志嘅演員可以做翻同志嘅角色啦，因為長久以嚟成個荷里活制度咧都係剝削咗啲同志演員啦，即係將佢哋stereotype 咗啦，又或者好多啲即係攣人嘅角色咧都俾一啲可能名氣大啲嘅直人嘅 A-lister 嘅一啲 movie star 去做啦咁樣。咁但係最近我睇咗一套戲咧，我唔知幾時喺香港上演啊。我真係要調翻轉講咧，有陣時直人演同志，連我啊都覺得 O K 嘅，真係。 係 嗱，有兩位嘅演員嗱，即係其實以前我哋即係講 Brokeback Mountain， 其實兩個都係直嘅演員啦，都係演得好好啊，係咪先？但係最近呢一個咧，我真係好想同大家即係提議一下，如果有機會喺串流也好，或者香港有機會上演咧，都唔可以錯過。嗱，其中一位演員咧，兩個都係中坑嚟噶啦，呢個就係 Colin Firth。嗱，香港朋友應該好熟悉啦 ，Colin Firth 演過好多戲啦。演過好多啲即係 rom-com 啦，係咪先？我諗好多 OL 都覺得佢真係好正啦，係咪先？吸納咗好多中女嘅觀眾啦。咁而另外咧，就是、一位意大利嘅美籍演員啦，就叫做 Stanley Tucci， 佢拍過好多戲㗎。係 啊。 OK， 好多嘅嗱，總之你就去 Google 下咧。 Hunger Game 入邊嗰個即係有個主持人咁樣嘅，成日講嘢。 係啦，係啦，係佢啦，佢演過好多戲嘅，咁但係好少演同志角色。但係今次阿 Colin Firth 同阿 Stanley Tucci 居然係演一對 gay couple 啦。咁啊套戲叫 Supernova， 係 OK。咁一個咧就係鋼琴家，咁啊 Colin Firth 就係鋼琴家。咁而阿 Stanley Tucci 咧就一個作家咁樣嘅 ，OK， 咁就係講佢哋去 take 一個 trip 咁樣啦，呢對 gay couple。咁但係原來咧就係 Stanley Tucci 演繹嗰個同志角色咧，其實佢係患上老人痴呆症，咁同埋比較後期嘅啦，即係越嚟越嚴重啦。有陣時又會唔記得嘢啊，甚至會蕩失路啊咁樣。咁所以 Colin Firth 就要好細心喺身邊去照顧佢啦。咁就係講佢哋希望可以 take 一個 trip。希望就將佢哋即係認識嘅記憶啊，又或者可以見一下一啲身邊嘅朋友，即係好似一個 farewell 嘅 trip 咁。咁但係兩個真係演得好好啊，因為對白就唔多嘅，咁但係你見到佢哋嗰啲身體語言啊，嗰啲眼神咧，我真係覺得佢完全就係我認識嘅一啲，即係總之老夫咗好耐嘅一對 couple 咯。我覺得好好啊！我真係希望大家睇下，原來真係直人只要用心去演嘅話咧，係演到好嘅同志角色嘅。 好好，Colin Firth 其實之前有做過 Single Man 嘅， 係啊，即係佢又做過同志啦，係啦， 係啦。咁嗰陣時佢嘅演繹都已經係即係哇拍案叫絕啦，即係冇人去懷疑佢，即係係直啊定係攣啊，即係只係覺得 冇人介意啦，唔係懷疑。咁佢真係值嘅，咁唔使懷疑。 咁即係呢套咧，其實係上年我都有留意到嘅，即係 Supernova。咁但係因為咧，佢即係我記得年尾嗰時話外國上嘅，我都期待香港會上映啦。但係因為可能疫情嘅關係咧，好多戲都已經一褪再褪，所以我就即係仲未見到佢有消息喺香港度即係播映啦。咁但係如果有嘅話咧，我都會 suggest 大家即係去睇嘅。呢個因為都係一個幾即係幾新嘅話題啦，同埋一個電影嘅即係講一個即係老年即係同志而即係患上一個即係腦退化症，都係一個即係幾多人談論嘅嘢嘅嘢 咯。即係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譬如你真係患咗呢一個即係急速嘅所謂腦退化症啦，即係老人痴呆症啦，我哋俗稱嚇咁點咧？你有機會可能你真係完全你身邊你最愛嘅人，對於你最重要嘅人咧，你可能有朝一日你係會唔知佢係邊個，認唔到 嘅。 係 啊， 咁而呢套戲咧，我覺得即係正嘅地方就係即係講述阿 Stanley Kutcher 啦，佢明知道自己只會越嚟越退化嘅啫，佢點樣面對自己呢一個唔能夠逃避嘅宿命咧？即係佢唔單止淨係掛住自己嘅生命，即係甚至佢要諗下佢身邊嘅人點咧？佢最愛嘅身邊呢個伴侶 Colin Firth， 佢一世就要照顾我噶咯，就算喺照顾我嘅同时，我都未必认得佢系边个。 系 咁，而呢套戏亦都可以好平衡地，亦都 at the same time 咧，就系讲 Colin Firth， 若果你嘅伴侣佢患上呢个疾病嘅时候，你又点样去面对咧？咁样一个好沉重嘅话题嚟嘅，但系我觉得即系嗰样嘢有趣嘅地方就系，其实系大家都知道啦，譬如今个星期我哋都有位同事离世啦吓 ，OK 都非常之突然啦。即系虽然我哋冇乜机会共事过啦，因为我哋都系一个星期嚟翻过嚟一次啦。咁但系成日有阵时都会见到佢嘅星期六入嚟攞嘢啊、录音啊，都一个好勤力嘅同事啦。咁但系突然间听到呢个消息，都觉得好愕然。咁所以尤其是今时今日香港，我哋经历咗一年嘅疫情之后咧，有好多嘢都系说不准嘅， 冇上。 咁所以即系正如我哋先前播放过阿移民嘅一首相聚啦。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即系珍惜眼前人啦，即系虽然好老土嘅一句说话啦，珍惜我哋每一次嘅相聚啦，吓咁啊，不经不觉自己人已经同大家已经系一齐咗14年啦，去到嚟紧嘅5月6日就系15年噶啦，系啦，咁好多嘢都唔知嚟紧会系会变成点吓，即系香港变得好快，变到我哋已经开始觉得非常之陌生啦。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咧，都再一次多谢大家过咗10几年。唔知你由几时开始听呢个字眼都好啦，都珍惜我哋每一次嘅相聚。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我想问下大家呢，即如果你发现自己即性方面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 没问题。 冇， 你哋会点做先？ 系立即澄清， 万一啫， 冇呢件事。咁又唔会嘅，即系都因为始终自己身体，咁都应该要即系保住自己嘅健康噶嘛。 第一件事 都会讳疾忌医嘅， 会上网查、或者 系一定会 去睇医生啊，或者成系咪咧？ 系啦，即系我谂上网查下，即系咦出现嘅呢啲状况系唔系一啲乜嘢咧？咁样。 OK， 咁都啱嘅。不过咧，其实咧，即系科技真系即系越嚟越发达啦。咁最新近咧，即系近呢两个月咧，就其实又出咗个新 apps， 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用啦。咁咧就叫做 lover， 即系情人啊。 OK， 咁原来咧佢就系一个咧可以俾你咧，即系可以问佢问题，或者你上去上面睇嘅问题就系咧去关于一啲性嘅治疗嘅问题嚟嘅。 哦、oh. ， 即系你 download 咗个 apps 之后咧，咁可能佢会问你，首先问你即系咩性别啦，同埋你中意嘅对象系乜嘢咧？佢都可以拣系男啦，或者系女啦，或者系系即系同性恋啦，或者系间唔中男间唔中女，即系 有呢个选项嘅咩？间唔中男间唔中女， 佢唔系用 part time gay 几 fluent 喎， 佢唔系用 bi 呢个字，我唔记得我英文讲咩 ，part time gay part time straight， 即系比较可能系边方面多啲，边方面少啲，佢都有得你拣嘅好细致， 逢场作机啊， 机不可失啊， 你就机不可失， 咁其实咧佢就会有好多问题去即系。佢其實個 apps 介紹到咧，其實話好多人咧都會等到有性功能障礙或者真係出現咗問題咧，佢哋先至會去問醫生啊，或者去性嘅。其實咧，佢個 apps 嘅主打咧就係其實佢都可以改善你嘅性嘅表現嘅。 Okay. 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啊，佢有啲問題設定咗，就係話啊，你會我嘅性嘅即係性行為係 OK 嘅 fine 嘅，咁但係不過我想加一啲樂趣落去。咁佢就會俾啲 suggest 你啦。咁例如有一啲就可能會問啊，我可能即係太快完事啦，有咩方法可以 last 得耐啲咧？亦都有啲咁嘅問題嘅。不過咧，佢通常就係會一連串嘅，即係可能會教你做一啲嘢咁樣咯。但係因為佢太複雜，你要成個禮拜去跟住佢嗰個課程去做咧。咁而一個禮拜又要俾錢啊。咁所以我就冇再即係睇太多嘅內容啦。 你好有障礙喎、啊，你好急於要用。我又唔想俾錢喎、啊，你真係 唔係我聽完呢個介紹咧，我覺得呢個 app 咧就有病就醫病，冇病就進補咁嘅意思係咪？係 啦，即係其實佢都會教你好多唔同嘅嘢嘅，即係你唔係一定要有問題去先至去問嘅。佢自己都話咧，其實咧即係用咗佢個 apps 之後咧，大部分嘅用家咧都話啊，其實係有幫助嘅，對於佢嘅性嘅表現。咁有啲都話咧，係其實有成 65% 咧，係即係幫到佢喺個性事上面有更加好嘅表現。 但我覺得有啲搞笑喎，點解個 app 咧？嗱，頭先你話呢個 app 個名叫 Lover 啊嘛，即係我就咁聽。如果我見到喺 app 應該係叫 Lovers 係嘛？唔係有陣時唔係淨係一個係嘛？ 唔係我見到個名，我會以為哦係咪啲 dating app 啊，去識一個 lover 啊，定係乜嘢？咁但係原來佢又唔係喎，即係如果正路嘅話，即係如果係一啲性諮詢，可能即係你會 expect 可能係就算係 lover， 即可能係 doctor lover 咁樣，即係好似都 make sense 啲啊！即係佢又叫 doctor love 咯，一係 咁可能人哋諗住簡單啲咁，大家易記啊嘛。同埋即係學你話齋，你見到 lover 可能即係咦，我係咪會識到一個 lover 咧？係 咯， 咁即係冒冒然就 click 入去，然後俾咗錢咁就做咗啲 你好似講緊啲網上騙案咁，我哋講到。 我唔係話網上騙我， 即係可能有人 download 落嚟，以為係會識到個 lover， 點知啊傾傾下，原來呢個醫生問咗你咁多問題，以為幫你揾一個配對啊，點知原來咧就揾出你自己咩問題。 咁、但係如果佢從中得益嘅話咧，咁我都覺得呢個未嘗不可係一個解決方法，因為咧佢都話咧，大部分嘅即係男女啦，本身就算佢係冇即係性功能障礙啊，或者冇任何問題咧，其實佢有時都會對自己嘅性表現都會不滿嘅。咁經過呢個即係 apps 嘅即係調解啊。或者係去觀察之下咧，其實有啲好多都會有幫助嘅。 OK， 嗱，你講開呢個性功能障礙啦，我懷疑咧，唉，再過多十年半載咧，我諗世界性嘅人口咧，大部分都可能有機會咧有性功能嘅障礙。點解咧？因為最近咧，今個星期咧就出咗一個咧醫生同埋科學嘅報告。個報告咧就係講，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咧，我哋嘅環境污染啦，同埋其實而家我哋用嘅好多日常嘅用品咧。是有好多所謂 industrial chemicals 嘅成分喺裏面嘅、即係工業用嘅所謂化學成分呢、然後我哋真係唔知㗎嘛。係咪我哋去超市買啲嘢呢有陣時望下嗰啲咩嚟嘅咩曬咩。 你而家唔出嘅。 嗰啲嘢 係噏唔出噶嘛，亦都冇人話俾我哋知到底其實嗰啲係解啲乜東東鹽西葱噶嘛。咁但係原來咧就係呢個報告話咧，其實而家我哋每日用嘅好多嘅一啲物料咧，其實基本上係有一個 industrial chemical 咧。其實嗰只 chemical 係咩咧？就係一隻 plastic 嘅 chemical 嚟嘅。 OK， 就係令到我哋用嘅用品，無論一個膠樽也好，甚至一支牙膏也好咧，係 flexible 軟熟啲嘅。 嗯， 原来是用很多这些嘅用料的。 OK， 咁同呢个性功能障碍有啲咩关系呢？就是因为呢一只嘅即系所谓 industrial chemical 咧，不得了啦！原来嗰个影响所及咧好紧要，令到男士可能不举啦，女性咧会减低性欲啦， 哎呀， 甚至不育啦， 哎呀。 而另外一个呢、这个医学报告讲嘅一样嘢就系话，嗱，首先佢披露咗一样嘢，佢话咧其实嗰、那个男性嘅 sperm count即係精子嘅數目咧，其實佢哋之前已經有個報告咧，就是、1973年咧做到2011年，哇咁長嘅，做嗰班係咪同一班嚟嘅？做到老嘅咯喎，真係1973年去到2011年咧，其實發覺普遍人口咧嗰、那個所謂精子嘅數量咧，你知唔知跌咗幾多？ 20%？ 59%啊！ 哎呀， 我突然间对于我哋阿爷啊阿公咧，觉得哇，原来你好劲， 所以点解 你多59%？ 我哋上一代生咁多仔 啊，都唔关事。 唔系嗰个，要嗰个年代好少俾人啊，真 上一代真系有多仔公嘅， 有多仔公嘅， 而家可能 真 系少啲。 哇，原来佢哋 spam 坑多咁多，或者70年代嗰班年青人咧，系多59%，好得人惊。咁呢个真系同可能系工业用品啦，同埋 pollution 有关啦。另外一个。他们预计最大影响是什么？哇，这个不得了了。就是如果继续这样污染和用这些 chemical 的话，男士的性器官是会缩小。 哇，这个就真的很大件事。 是会越来越细。 大家都真要留意一下。 是不是这个最严重的？ 你要登回那个 chemical 的名字出来，我们要叫大家留意一下。 是啦。 不要接触那么多。 所以我突然觉得，因为今时今日还有很多人都觉得，环境污染有多重要啊，也都不信有 climate change 的嘛。我觉得应该要放大这个报告。 是啊。 等大家呢本来觉得不关他们的事， 要知惊啊。 现在就知惊。因为就算啊咁。即系唔会影响到我啦，系咪先吓？我都系中坑啦，但系你嘅下一代咧， 系啊， 咁你都唔想你嘅下一代细得滞噶嘛？ 系仲要留住你个家族嘅灯火咧， 留住我把啊嘛，系咪先？ 系啊，冇错， 歌都有得唱啦。咁所以因为呢样嘢，可能令到大家觉得啊，环境污染，我哋真系唔好当唔关自己事咁样。 系啊，如果大家有性功能障碍咧，就真系要小心啦，要留意啦。但系嗱，调翻转啦吓，如果太过旺盛咧，都要留意。嗱，因为大家都知道啦， 大家唔会嫌旺盛得滞噶。 系我而家就系要话俾呢啲人听，要注意一样嘢啊。因为你知道啦，最近疫情咧就即系啊，都稍为缓和。头先我哋都话啊清零啊咁样，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健身室咁又即系已经好似多翻人咯，大家都可以去做 gym。咁但系嗱，即系坦白讲，大家喺呢个圈啦吓，大家都知道，即系有时同志去到 gym 咧，就除咗做运动之外咧，就有啲人会有另外。啲目的嘅，咁就会去到嗰度识人啊，甚至乎咧就喺即系就地咧就会做一啲行为啦，可能 有所行动， 系有所行动就唔系咁干净嘅。 嗱，我实话实说咧，我觉得以往咧即系早年嘅 gym 嘅年代咧，的而且确系有一啲咁样嘅行为嘅 ，OK 都系不争嘅事实嚟嘅。但我觉得近年间咧其实系少咗嘅，大家已经系检点咗嘅真系。 如果系就最好啦，因为最近咧喺台湾咧，原来就有一单新闻啦，就系话原来如果你喺呢啲 gym 嗰度进行一啲行为，其实呢啲公司咧系会有记录。在案的，因为最近就有一应该是有一些内部的， 即是当好像外国的性罪犯那样的， 即是捉家在床， 他是会 flag 了，他会将你做过些什么东西放在个 system 里面。因为有些连锁的 gym 可能是整个台湾有很多分店的嘛，是整个台湾其他分店都见到你这个 record 的，那个 record 就会、 即是不是当性罪犯名册，只不过就是通晒即是全个台湾其他的 gym系企业，等佢哋都知道。 呢位会员咧，曾经喺边月边日就嚟到咧，就帮另外一位会员进行一啲即系口部运动啦，即系咁样写。咁就已经系俾员工睇到一啲进行式嘅画面啦，已经提醒咗呢个会员咧，呢度系公众场所，可能无法这样噶，即系唔可以咁样噶。下次咧就要注意一下呢啲言行举止啦。而最搞笑嘅一样嘢咧，就系讲完呢啲即系劝告之后咧，嗰位会员嘅反应咧都记录埋在案噶，即系佢唔知点解 咩反应， 佢就系话啊。会员微笑不回应离开咁样咯， 咁所以咧， 咁 detail 好似寫小説咁樣。 冇錯啊，所以所有你嘅行為咧，都係成個。台灣都會知嘅， 但係佢會唔會話我唔俾佢入嚟啊，或者要罰佢錢，或者以後啲 gym 咧就 貴啲，貴啲， 貴啲， 貴啲， 都係 要加錢。 佢應該會用耐啲， 因為你用多咗啲 service， 本來唔應該喺 gym 度發生嘅 service 你都用埋。 但係 cleaning fee 啊，仲有清潔費 嗱，咁啊，即係認真嗰句嘅，我覺得即係以前梗係啦，即係喺嗰個年代，我哋咁少即係同志可以認識嘅性空間，咁啊變咗即係有時我哋要用到。啲公共嘅場所咯，咁但係今時今日性空間多咗嘅時候咧，我覺得就即係同志都應該要尊重，呢都係公眾地方嘅。 係啊， 咁所以同埋啊，即係專心啲好，我覺得去做 gym。 係因為係做 gym 咧，都真係即係除咗有同志之外咧，亦都有即係直人啊，或者有即係大人細路唔同年紀咁樣咯。如果做呢啲咁樣嘅即係咁檢點嘅行為咧，其實都會影響到他人嘅。 係，同埋有陣時我而家去 gym 咧，我都覺得咧，我今日先至啱去完。你知我下晝我喺銅鑼灣嗰個 gym， 我望一望隔篱嗰个咧，即系做一啲引体上升嗰个咧， 系 佢系一路做弯紧腰，佢系睇紧剧噶， 咁忙啊！ 佢真系，我净觉得点啊？你缺氧噶，同埋你使唔使咁忙啊？你使乜分秒必争到咁？佢真系睇紧剧，然后喺度做紧。咬腰啊！ 我见我个男仔一路摆个即系手机喺个胸嗰度，一路做 sit up 啊！ 咁大个胸啊！咁大个胸啊！ 佢系咪开紧 live 噶？其实 系咯， 你俾条 link 嚟睇下好啊！ OK， 咁再睇睇大家啦。今日咧就系阿移民啦，佢就系第一次登录呢一个红馆啦。咁头先我都访问咗啦。咁今日咧有一啲嘅同志嘅朋友咧，就自己自费咁咧派呢个创旗嘅。咁如果你听日咧去到红馆嘅时候咧，记住要攞创旗入场，然后挥动我哋嘅创旗啦， 或者自己带啦。 好啦，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